皮肤敏感和很多致敏源的症状呢，其实都可以透过摄取纯度高的提取物来改善情况的。 咁今集嘅健康解码咧，就同大家一齐解构一下啦。咁、第一组咧就系螺旋组啦。咁啊，过敏反应咧源于喺免疫系统嘅抗疫行动，而呢个螺旋组中最引人关注嘅活性成分咧，螺旋组多糖同埋蓝藻素咧，正正就系与呢个敏感嘅息息相关嘅。而前者能够有效抑制身体入面嘅过敏反应分泌物白介素4，而后者咧即具有呢个优异嘅抗发炎功效，减缓呢个因为发炎而引致身体不适的反应。 第二种呢就是苹果果胶啦。果胶呢就是苹果里面最有益的成分之一，能够刺激人体大脑中星型细胞分泌出脑显新神经营养因子 BDNF， 对内分泌及免疫系统方面的问题啦，譬如鼻敏感、哮喘、类风湿关节炎等等都有舒缓的作用的。 大匪看天下，咁诶，都系讲电影啦，讲电影。之前咧就讲咗四套我过年睇过嘅戏，咁啊新喜剧之王真系周星驰翻咗嚟噶啦，咁诶，大家领会一下啦，入去睇吓。虽然佢未必系票房冠军，咁但系咧就系、是、我觉得去到巅峰嘅七八成嘅八成以上嘅周星驰翻咗嚟。讲讲啦，《流浪地球》。而家都未播嘅香港，希望有机会喺香港播啦。我都想喺戏院睇睇呢套咁嘅电影，系大陆嘅电影。呢套电影咧可以话咧，即系喺网上讲咧，系基本上就系突破咗真正可以拍得住荷里活科幻电影嘅制作。就今年喺大陆上，咁有啲评论就话。周星驰啊，收戏不如呢个吴孟达，不能类比。周星驰系一个喜剧演员，做嘅嘢喜剧啊，大家想睇笑嘅，但系真真正正去到科幻大片吓，唔系西游呢一啲，系真系科幻嘅，就系、是《流浪地球》。我讲讲个古仔啦，同埋作者刘慈欣。佢咧就喺八十年代，唔系九十年代开始写作，咁咧呢套嘢咧就喺二千年咧就得个奖啊！即系佢系一个科幻小说作家，咁啊呢部嘢得个奖，喺大陆咧系好多粉丝嘅，所以佢嘅电影佢卖座系有原因嘅，因为佢本身佢睇喺网上喺豆瓣啊各方面睇佢嘅科幻小说嘅人已经有几千万人嘅，只要觉得。呢、这个古仔系吸引，系好嘅话，佢做翻啲粉丝。其实而家大陆就系做紧呢一套，包括香港漫画都系《西行记》《西游》咪系咯。郑建和可以仲可以生存到喺香港，就系、是、因为有大陆资金，将《西游》一套香港漫画，佢人物设定，跟住做 game， 跟住喺今年嘅做出3D 电影、3D 电视剧。卡通片，而家呢个世界唔能够单方面、单一去发展，系要多方面嘅。刘慈欣好成功，因为佢呢本咁嘅科幻小说咧，其实古仔好简单啦。我未睇电影啊，讲讲个就人类发现，即系粗略估计啦，即系粗略讲下啦。人类好多科学家知道咗地球。同太阳嘅关系，而太阳会喺好短时间咧，佢就会连环大爆炸，然后冇咗噶啦。而咧，地球距离太阳嗰个距离啊，会令到地球气化咗，人类灭亡咗，乜都冇噶啦。咁根据好多嘅科学家，就喺地球就将地球变咗一只太空船。佢点解唔做嘅宇宙舰飞去第度？因为飞去宇宙舰啊，起嘅时候咧冇办法承载到咁多 咁多时间同埋咁多咁多燃料啊，咁多咁多粮食啊。因为呢佢哋计个条数要去一个2500年后嘅地方先至有一个地方适合人类嘅居住。咁就将地球大改动牺牲咗好多嘅山脉啊各样嘢，就喺地球呢其中一面就装咗一啲推进器发射器，咁你就用石头嚟做燃料，令到地球可以呢离开太阳系。但係离开嘅过程里面呢发生好多事啦，流星群啦，啊咁大气层啦，各样嘢啦，同埋呢个环境转变咗啦，人只能够活喺地底，因为喺外面冇大气层，已经样样都唔适合人类居住㗎啦。係咪冲击啦，咁亦都试过，因为喺地心嘅时候有阵时呢有啲窿窿罅罅做得唔好嘅话呢，可能呢就会有啲熔岩会渗入嚟啦。咁死好多人啦。咁但係呢求生嘅欲望呢依然是令到呢啲人呢向前行，经过咗好多嘅时间年月日，地球离开地球向地球以外，佢哋希望去到嘅地方进发。唔好意思，咁发生咗好多嘅古仔。咁其实呢、这个古仔好宏大，当然唔合理啦。科幻小说唔使合理，系好唔好睇，同埋咧，你觉得个想象力丰唔丰富？咁中途发生好多事啦。咁直到最后尾，去到一个情景嘅时候，好多人喺度深思紧，系咪真系要离开地球呢？用佢哋嘅探测，见到而家太阳仲系完好无缺。即系小说咁讲，完好无缺。跟住有啲人咧就散播谣言，唔系谣言，即系散播好多言。哎呀，呢班咁嘅科学家，呢一班咁嘅人喺度蛊惑我哋。佢哋为咗佢哋嘅利益，为咗佢哋嘅想离开地球，佢哋做咗呢啲咁嘅嘢，话呃我哋嘅，全部都呃我哋嘅。跟住各地嘅起义军组织起嚟，推翻呢个政府。咁个男主角啦，当然啦，啊咁可能系吴京啦，咁同个老婆两个嘅关系，一个就系反抗军啦，啊一个咧因为佢三代都系军人，即系嗰个男主角啦，咁卒之咧就形成一对立啦，到最后尾个太太死咗啦，咁而佢即系呢个男主角，咁咧就个人开始亦都个信念崩溃咗，加入反抗军。咁啊，卒之就所有嘅人，连军队都开始叛变嘅时候咧，就去到嗰个推进器嘅核心度。咁咧，当时咧就仲有1500人嘅科学家坚持佢哋系啱嘅，卒之全部都被杀晒。大家高呼啊，我哋咧卒之系正义噶啦，我哋系啱嘅，呢啲人呃我哋啊，太阳系冇消失到嘅。冇爆炸啊！呢啲人呃我哋各样嘢，但系当佢哋起义成功咗之后，推翻咗政府之后，冇几耐，太阳砰冇咗。本小说都系写到呢一度，人性啦、科幻啦，系嘛，好多嘅嘢。就喺呢本小说里面发生，而拍呢套电影咧，刘慈欣咧系本身就嚟参加咗，除咗个改编之后编剧之外咧，佢参加呢个成个嘅制作啊，最主要嘅制作人刘慈欣。刘慈欣嘅科幻小说咧好睇嘅，因为我睇过一本半本啦，咁啊，但系希望以后会更加多啦，而亦都因为共产党令到有刘慈欣呢啲人出现，点解啊？宫廷剧。唔俾拍，即系唔俾写，系咪啊？讲鬼嘅嘢唔写得，讲呢个历史唔得，讲呢个姐弟恋啊或者同性恋嘅嘢唔写得，啊政治需要，今日你可以讲贪污，听日佢可以转咗个风向，唔写得，连战狼二都可以嗰阵时，哇歌仲都把你转头就唔啱，咁点样呢？ 整个大陆的气候只能够就做任何的电视剧，就自己创造了一个朝代，创造了一个历史环境，创造了一些人物出来，是历史没有的。第二还有个环境，可以先最终要画仙剑传啊、仙侠传啊、啲武侠小说啊，全部都是这样的。朝代都是的，即是突然间好像创作了一个叫做魔界这样的，即是电视剧都是好像魔界这样啊。出来啊，自己完全在那里。而科幻小说亦都可以去到最高峰。任噏。唔使犯政治风险，所有嘅人就摆咗佢哋嘅力量，佢哋嘅创作力喺呢一方面。所以流浪地球应该只一睇嘅，喺大陆已经系好多亿啦，应该今日年初四啦，可能已经过咗 四五亿啩。咁我相信二三十亿收到嘅，因为口碑呢。第二，成套戏得两个主角系识噏得出名嘅啫，一个叫吴京，一个叫吴孟达。咁吴孟达嘅钱唔可以同吴京相比，但系吴京系唔收片酬嘅，拍呢套嘢，因为拍完《战狼二》，佢嘅片酬几多真系唔知道，跟住就打压啦。我谂佢都唔识开价，咁唯有就投入呢、這个呢件事里边啦，呢、這个制作里边啦，可能系计分红啦，但佢唔收片酬。计分红啦，而佢嘅总制作费系3亿，而3亿里面全部都系摆晒落去科技制作，特技上高，所以被国内嘅人讲话，基本上呢一套就系未来嘅成个大陆嘅科幻电影、特技电影嘅一大进步，已经系同呢个荷里活电影呢是并肩的了。希望好多人睇到呢套电影嘅时候，我哋可以停落嚟諗一諗，用呢套电影去睇下而家香港或者大陆嘅环境究竟係点。我哋唔好因人废言，一套好嘅电影，一啲好有心去拍电影嘅人，我哋都要想办法支持佢，所以我基本上我都会买飞入场睇电影，呢、这个好重要，令到佢得以生存。而《流浪地球》，我相信啊，头先我讲嘅古仔啦，同埋佢嘅制作啦，刘慈欣嘅吸引力啦，吓咁诶，可能会俾大家更加多嘅想象，同埋咧。更加去支持呢一啲人啦，吓我永远都觉得你只要买张飞，令到呢啲人可以继续发展，个社会都系会唔同嘅。无论电影界任何嘅嘢都好，最后讲多两句啦，新年快乐啦，系啦，大飞看天下，拜拜。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的烦恼，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